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功勋国家合唱团演出，10月10号在平壤的斯爱我文化会馆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黄炳瑞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党军队的领导干部、党武装力量机关工作人员、平壤市有领导业绩的单位、忠诚的200天战斗典型单位的工作人员、生产革新者和青年大学生，以及停留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海外同胞观看演出。还有驻朝外交和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夫妇和外宾应邀观看。